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殿中来赞美，请大家一起起立。宣召，让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。我们唱第一首歌，当转眼仰望耶稣。安静时间，不知道第一个进入大家脑海的意念是什么呢？是你崇拜结束以后要完成的工作，还是日本的海啸地震，还是别的使你劳苦愁烦的事情？这首诗歌邀请我们仰望耶稣。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的烦恼困苦里面，我们的心就是烦恼困苦。可是这首歌应许我们，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信靠他万事蒙恩。可能你说事实就是事实，可能改变不了，有很多的情况是我不能控制。可是救主对我们的邀请永远是一个信心的邀请，我们凭着信来到他面前，罪蒙赦免，得到他丰盛的应许，而且他说在世上也会得到他的恩典平安。因为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希望是心里面一个祷告，我们自己转眼仰望耶稣，接受他的邀请。我们再唱一次全首。 心里是否烦恼困苦，不见阳光黑暗漫步，仰望有耶稣救的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泼丰盛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之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是主是你要显为虚空，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，我们随主同享生命，我们不再被罪权困拘，因靠主已得胜有余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之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，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信靠他万事莫恩典，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死亡之人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之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。 现在能像歌词里面讲，觉得自己是得胜有余吗？还是被捆绑的状态呢？因为我们如果还是被捆绑的状态，我们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按着他的应许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的父，谢谢你爱我们。主啊，在这个我们不能控制的时代，在这个各样劳苦愁烦一波一波的接来打来的时代，就海啸一样，我们不能招架，我们自己站立不住，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主的应许，说要使我们得救，做得胜者。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要做的事情，心里面的负担可能重过我们所能承受。主耶稣啊，可是你也应许我们，凡到你面前的，你一个也不放掉。我们所遇见的一切事情都是你量过给我们的。主耶稣，在我们所读的诗篇，待会所读的诗篇里面也提醒我们，真的是仰望你的必得到亮光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在这敬拜里面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听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不是台上的人要对你说的话，也不是讲员的对说，而是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你这个讲员这个敬拜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因为我们今天敬拜以后，生命心灵都得到改变，我们并不是数十年如一日，每个周日来这样来也这样去，我们要得到改变，我们要得到你充满的应许，你的救恩是全备的，不光是关于将来的愤怒、将来的审判，更是关于我们的今天，要让我们得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去 claim 你的应许，去得到你的应许的全部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我们以下有一段 默想圣经的时间会由台上敬拜团队啊念诗篇的34篇一到十节，请大家一同默想诗篇34篇一到十节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了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 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也不缺。 让我们一起念第九、第十节，预备起。 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切所缺。小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 我们一起唱祷告良辰。 高粱成何等欢喜，是我离开虚无风云，是恩座前与主亲近，将我心事向主述成，每逢心中痛苦忧愁，我领得着安慰解救，脱离试探网络围困，皆因有此祷告良辰。祷告良辰何等欢喜，如生两意相生飞升，在主面前尽心图意，主安真理心事垂听，准着命令寻求主面，心中言语靠主红恩，要一主欢喜等候，祷告良辰， 祷告良辰，祷告良辰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享受，能够说祷告是一个 sweet hour of prayer， 祷告是一个 sweet 的 experience 吗？可能我们都知道 sweet 是什么意思，我们知道糖，我们知道有些人很 sweet， 可是我们对于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说这是一个 sweet hour 吗？还是我们是十秒两分钟已经觉得忍耐不住，又或者这就是我们还被捆绑的原因。这首歌里面意境说到祷告良辰何等欢欣，能够使我们离开食物纷纭。我们对主今天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是一个可以倾心吐意的朋友，我们亲爱的救主，还是一个需要讲话非常得体，非常的 formal？ 可能两个都对，可是关键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要讲话特别 formal， 我们就不敢去寻求主， 就不敢告诉主我们心里面所想，把他当成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因为我们在继续听钢琴弹的时候，花一点的时间去对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我是怎么认识你的，我愿意也敢向你倾心吐意吗？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，享受这安静的时间，祷告两声。曾经享受到的祷告的甘甜，主啊，怜悯我们的主，求你按着你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找到你。主啊，圣经上面讲，当圣主可以寻求的时候，去寻求他。主啊，你看到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知道末日近了，你的脚步近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真的知道我们的 priority。 我们可能曾经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至宝，我们今天还是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享受与你同在，让我们学会怎么祷告，教导我们如何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受试探的攻击诱惑，试探要使我们的心思转离你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身上，能够享受祷告良辰。主啊，谢谢你垂听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你都垂听，困苦人的祷告你都垂听，你听见了，你要拯救我们。谢谢主，帮助我们在唱最后一次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享受与你同在。我们知道这是祷告良辰， Sweet Power of Prayer。 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我们一起唱最后一次第二节。 祷告良辰，何等欢喜，如生良意，向主飞升，静心独一，主安真理，心事垂听，尊重命令，寻求主面，心者言语，靠主同恩，一切挂虑，全交托主，欢喜等候祷告良辰。 好，以下这首歌在花园里啊，说明了与主亲近的甘甜。让我们一起唱的时候，慢慢的唱， 慢慢去体会这种经历，在花园里。14章15到24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，预备起。同席的人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吃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吃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都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楼上和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有范雄光教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，题目是我不能来，理由或借口，请范弟兄。